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现代学徒制复兴燕京八绝，北京计划用3年时间使燕京八绝工艺全面提升和发展。 本市今年172项改革任务渐渐启动。 市民欢聚卢沟桥，赏月庆中秋，点家灯，写家训。 本周天气多变，今天气温骤降。 官厅水库上游将再建2块湿地，进一步还清水库水质。 10月1号起，3证合一登记将在本市全面实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北京技工院校首届燕京八绝作品展系列活动目前正在北京隆安寺进行。作为最具老北京特色的燕京八绝手艺曾经几近失传，为培养继承人，本市此前陆续恢复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用3年时间使燕京八绝工艺全面提升和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弄好的这些圈圈往里填进去， 所有都是在镊子上完成的这个工作。 弄了之后还得用火啊什么的 焊接是吧？ 对。 靳强宇目前是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学生，在这次展览中，他的花丝凤凰盘作品获得了首届燕京八绝红星杯银奖。虽然他学习花丝镶嵌工艺才2年，但已经能在方寸间妙手编结。 花丝镶嵌情况说细如发丝，一克的黄金拉丝能拉到2公里长。 这位介绍花丝工艺的是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非遗花丝镶嵌传承人袁长军。在昌平区一幽静的小院里，他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20几位学徒和技师们跟他一起在这里用时间打磨着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去年的世界峰会 APEC 会议上，给外国嘉宾赠送的3样国礼当中，送给各国领导人夫人们的礼品繁花手包套装就出自袁长军的团队。 一把锤子，我就能把这块片呢敲打成一个球，感觉神奇吗？ 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其中每种工序细分起来有千变万化，因为其工艺繁复精细，承载着皇家宫廷的艺术风格。同样因为其繁复精细，需要从业者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 刚才我说这个镂胎这个工艺啊，在咱们北京能有这个手艺的人不超过10个人，可是他们什么年纪了，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下边年轻的人呢没有。 不仅仅是花丝镶嵌，其他燕京七绝也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由于学习难、出师慢、收入低、原材料价格昂贵等原因，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已经很难让八绝走出困境。 像以前一般情况下，一个师傅也就带一个徒弟到2个徒弟，那怎么挽救呢？要提高效率。 近年来由于收藏热兴起，工艺美术逐渐从低谷一步步走了出来，而政府为了抢救历史文化遗产做了很多努力。从2012年开始，北京技工院校设立了大师工作室，采取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的新型培养模式，目前在校生已达到646名。记者采访时，包括靳祥宇在内的几位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学生正在袁长军的工作室学习，他们每天都能得到袁大师口传心授，手把手传授技艺。 将来咱们这样的学生就是科班出身，他有设计创作能力，所以说我觉得以后的大师应该出自于咱们的职业院校。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改革办日前召开改革专项小组联络员会议，市委常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改革办主任张工出席。截至8月底，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确定的172项改革任务已经渐渐启动，目前完成或即将完成69项，制定出台重要改革文件50多个，30项重点研究议题完成或即将完成15项。 2015年卢沟晓月中秋赏月会昨晚在卢沟桥畔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Oh, 顾桥畔的广场上，写有节庆文化和百家姓的宫灯随处可见。抗日名将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在一个红灯笼上写下了“爱国”两个字，并把它点亮。爱国是他们家的家训。 我父亲是保卫南园战斗当中牺牲的，那会儿我刚不到三岁，我就把这个爱国两个字作为家训。我要求孩子们，要求我自己，要爱国家，爱人民，为人民做好事，这是我一个宗旨。这样呢，他们将来是国家的栋梁。 除了被丰台区邀请来的抗战老兵代表、时代楷模代表等家庭，现场还有很多普通家庭代表。 你知道你们家的家训是什么吗？ 和睦。 和睦啊。哦，这是谁告诉你的？ 是妈妈。 嗯，那你知道和睦是什么意思吗？ 团结友爱。 这位四岁小朋友的妈妈丁艳辉告诉记者， 这个家训呢也是我父母传给我们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家训传给我的孩子，希望他呢将来也会更幸福。 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乔小鹏告诉记者，此次在锣鼓晓月中秋赏月会上点亮家灯，表达了人们对家庭团圆的向往和对家风传承的尊崇，让家国情怀在每个人心里传递。 这份家国情怀在今夜，那么在伴随着我们传家灯去点亮，其实把我们的心愿也说出来，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一天天的富强，家庭更加的幸福。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截至昨天下午三点，市属公园和园博馆中秋假日两天游客量达到64万人次。国庆期间，颐和园第14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展、北京植物园第23届市花展、玉渊潭公园第7届浓情绿意秋实展等国庆游园活动连袂呈现，游客可观秋花、品秋意、赏秋色，全方位感受美丽北京金秋的魅力。国庆期间，市属11家公园延续32组抗战主题纪念花坛的摆放位置，并在中秋前夕调整16处花坛，秋花、秋树、秋叶、秋荷共谱国庆秋色。 中秋佳节，大闸蟹也进入销售高峰。不过，记者发现，同样是阳澄湖大闸蟹，价格却相差很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京沈高速旁边的东郊批发市场，大闸蟹的价格基本上都是10几块钱一只，产自江苏兴化、太湖等地。 有10块的、15的。 今天是不是生意特别火？ 对的，14、15这两天吧。 比原来大概得多卖多少？ 多卖2-3吧。这两天的话，行情最好的时候。 原来这卖多少钱一只啊？ 原来卖12-3吧，差2块钱一个。 在位于亦庄的沃尔玛山姆店，一个专门卖阳澄湖大闸蟹的柜台前围满了消费者。 42.5一只，你可以随便挑。 那公的和母的价钱一样？ 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吃大闸蟹要注意什么呢？ 放上梳子叶就可以了，放梳子叶在水里面，然后蒸就可以了。 那它是去寒去腥的， 正宗阳澄湖。我们这个是老牌子了。 您现在卖多少？大概 这个没准儿，昨天卖20000多，好几百只吧。 而同样都是阳澄湖大闸蟹，在双井桥附近的一家专营店里，记者发现同样是3两左右的大闸蟹，价格却是翻了几倍。老板说一定是大小不一样。 70的、90的、110的 是吧？ 对。 虽然觉得价格难以接受，但陈女士还是买了几只。 到了这个季节了，刚好赶上过节嘛，他们家的确有点贵。 走出店门，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他们认为中秋节最重要的是陪老人一起吃顿团圆饭，吃不吃大闸蟹并不重要。 团圆嘛，吃点月饼，买点水果之类的，在一块儿就聊天，都给老人在一块儿过。 昨天是中秋节，受冷空气影响，夜间天气以多云为主。本周天气多变，前半周秋雨天凉，今天的最高气温比昨天骤降10摄氏度以上，后半周天气转为晴到多云，适合假期郊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昨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达到28.6度，傍晚转为多云天气，夜间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今天就是周一了，从早上开始，全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小雨，大家出行前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受到阴雨天气影响，今天白天气温明显下降，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在16度左右，比昨天降低了10度以上。大家外出要注意添加衣服，最好穿长袖加薄外套。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30号前北京都将是多降雨天气，气温会持续偏低，外出要做好防雨和保暖的准备。国庆节当天，一股冷空气的秋风将送走缠绵秋雨，带来秋高气爽的透彻蓝天。本周下半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合大家出外郊游，只是昼夜温差较大，要注意及时调整衣物。 为了缓解上游永定河污水直接排入官厅水库的问题，永定河上游地区已经建设了黑土挖湿地，对水质有明显改善。目前在永定河上游还在规划两块大型湿地，建成后进一步还清官厅水库水质，改善北京西部河湖水环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黑土挖湿地位于官厅水库以北河北省境内，整片湿地根据不同功能圈出一块块水塘，有的种着芦苇，有的养着水葫芦，还有的铺满碎石子。黑土挖湿地管理所副所长吴玉新告诉记者，上游永定河来的污水要先经过这片湿地，再流进官厅水库。而这些水塘就像污水处理厂的不同处理设施，利用生物处理和沉淀等过程来提高水质， 能把永定河的劣五类来水提高到四类，好的时候能达到三类。通过这几年的运行，到14年底共处理永定河来水4.5亿立方米。 早些年官厅水库是北京的饮用水源地，而永定河是官厅水库的主要水源。后来因为永定河水质持续恶化，到1997年，官厅水库被迫退出北京生活饮用水体系。 经过湿地的建设，还有河北建立的污水处理厂相互协作，把永定河来水的质量也逐年的提高。官厅水库在2007年的时候恢复了北京市水源的功能。 从官厅水库出来的水将继续通过永定河水系与城市河湖相连通，并进入门头沟三家店饮用水源地。 这水是主要供应城市河湖用水，对景观呀什么的做一些补充。这水质要污染了，对北京的生态环境肯定造成很大的影响。 吴玉新介绍说，目前黑土挖湿地只能处理永定河上游40%的污水，将来在上游河北境内还将建设两块湿地。 通过一规划，准备在永定河的上游三淮河洋河汇流之处建一个湿地，还有在我们上游八号桥水运站也是准备建一个湿地。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卫计委近日共同签署京津冀卫生计生事业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其中提出了加强医疗服务区域合作、推进公共卫生计生区域联动等方面合作内容。三省市将推进检验互认。在加强医疗服务区域合作方面，将研究形成 3D 检验、影像等互认项目和质控标准，建立区域会诊转诊中心、医学影像和检验结果共享中心，探索建立区域内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机制，创建区域化采供血保障体系，建立采供血协调联动机制，打造区域中医药技术发展平台，促进区域中医药技术发展。同时将探索建立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信息协同管理平台，研究区域内信息协同共享协作机制和医疗卫生大数据分析研究机制。此外，京津冀三地还将加强区域饮用水、空气污染等环境卫生协同监测与评价机制建设，搭建区域内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交流合作平台，建立妇幼保健信息互通、人员交流、技术协作机制，共同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建立食品安全工作交流与协作机制，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互相承认，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互相通报。 新闻广播消息，市卫计委近日公布了大型医院巡查及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本市将用两个月巡查大医院，专盯反腐倡廉、整治商业贿赂、方便群众看病等情况。其中，本市医院用于特需医疗服务的床位数不得超过总床位数的10%，专家门诊的特需服务时间不得超过其总体服务时间的10%。同时，巡查组将实地查看医院是否有两种以上预约挂号形式，是否分时段有检查预约服务。巡查内容还包括医院是否存在向科室或个人下达创收指标的问题，是否存在将医疗卫生人员奖金、工资等收入与药品、医学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等问题。 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报道。从今年10月1号起，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将在本市全面实行，营业执照号、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税务登记证号整合成登记号，并作为唯一号码加载在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上。商务部和市政府9月13号共同印发《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北京市服务业将扩大开放，与4个自贸试验区、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共同构成服务业对外开放试点的3驾马车。未来3年，在科学技术服务、 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重点领域，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改革监管模式、优化市场环境，形成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欧阳继华，男，1978年出生，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他2006年成为德胜街道的一名社区公益律师，为居民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成了他一项不变的承诺。十年来，他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调解案件、免费诉讼，为群众减免和节省律师费数百万元，追讨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做公益讲座300余场，受益人群约2万人。 刘佳，男，1989年出生，奥运村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队员。在同事们眼中，他是个认真对待工作的人。今年五一期间，一伙游商赶着马车在行车道上叫卖水果，导致交通拥堵，秩序混乱。接到群众举报后，刘佳赶到现场，耐心讲解，文明劝离，却被态度恶劣的不良商贩砍成重伤。危难关头，他还不忘请随同协管员疏散群众，保障大家安全。后经抢救，刘佳才脱离生命危险。 刘志阳，男，1982年出生，北京崛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十年来，他免费为社区居民教授英语，为了帮助老年学员克服记忆力差的困难，他精心设计学习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老人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学员们亲切地称他为最美公益教师。 李秀荣，女，1947年出生，顺义区仁和地区河南村村委会调解员。他在河南村做人民调解员，河南村村大人多，纠纷多，他凭着心贴心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坚持认真调查处理。他调解过1500多件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近300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8%以上，被群众尊称为不戴帽徽的法官。 董玲丽，女，1959年出生，北京同生和鞋业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十多年前，董玲丽的邻居常大爷因儿子和老伴儿先后去世，深受打击，身体每况愈下。董玲丽便默默地将老人像父亲一样照料，日间料理，生病看护，克服了很多困难，至今已15年。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中秋恰逢几十年一遇的月全食和超级月亮叠加的天文现象。虽然月全食发生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境内遗憾的都看不到，但今年中秋依然是15的月亮16圆，今晚还有超级月亮可以欣赏。 今宵月更圆，第二届中国园林博物馆中秋节音乐会昨天在园博馆四季亭举办，来自中国民族器乐学会和北京乐器学会的艺术家们与大家再次相聚在园林博物馆四季亭，为在场观众带来一场园林与音乐的完美盛宴。 城市复兴2050全球高峰论坛昨天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国内外40名城镇发展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筑师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路径。 北京市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4日前对外发布，报告客观描述了北京市法治建设成就，尤其是在利用法治手段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北京市发改委多个部门负责人日前走进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接听市民来电，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12345热线共受理发改委相关来电114件，其中反映小区物业、地下停车场乱收费以及居民家庭水电气热的收费问题较为突出。 从今天起到10月25号，2016年研究生招生推免生可以填报志愿，考生可以多次平行填报多个招生单位及专业志愿，每次可以同时填报3个平行志愿，不分主次。 10月27号起，市民只需6980元就可以游览斯里兰卡。此前，动辄上万元的斯里兰卡旅游之所以会降价，是因为国航即将开通从北京直飞科伦坡的往返航班，打破了此前单一航空公司直航的垄断格局，降低了出游成本。 在拼车软件的宣传下，王先生注册成为滴答拼车的车主，但是在一次拼车过程中，却遭到车站运管处的处罚。因为认为自己的损失是滴答拼车的虚假宣传所导致的，王先生随后将滴答拼车软件的运营方北京畅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告上了法院。朝阳法院目前已经受理了这起案件。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着到。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惊喜九月，购车无忧 ，KX3 K4加配特别版，超值聚会，实跑直降50000元，指定车型享24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优惠敬请垂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型、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邓超加盟长虹担任产品经理，是否变相规避明星代言责任？朝阳大悦城外道路护栏线豁口，行人穿行马路险象环生。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人气明星邓超加盟某知名家电品牌担任产品经理，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新广告法对明星代言有严格规定，明星由拍广告改为加盟企业担任一定的职务，是规避了代言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我终于可以成为一个长虹的人，这次作为这个 Chic 长虹的代言人，有这样的一次合作，很荣幸。 这是今年3月份，明星邓超在四川绵阳长虹新产品智能电视发布会上的发言。当时他还是作为产品的代言人出现。前不久，长虹集团的官方微博公布消息，邓超正式加盟长虹，出任产品经理。这个消息在业界掀起了波澜。资深财经记者吴女士认为， 是一种变相的广告的形式，可能呢这就与现行的一些广告代言的法律法规是有所有灰色地带的。这个可能其实也是一种风险，就在于说当他跟公司的利益更为绑架的时候，还是在有一种代言的因素在里面。 这种说法得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生民的认可。9月1号施行的新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代言人不得为没有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没有接受过的服务做推荐证明，一旦被证实为虚假广告，代言人会被禁止代言3年。 广告法的话，所谓明星代言的话，最关键要搞清楚一个东西，是责任问题。就是说你代言一个产品可以的，但是你必须使用过，或者是你必须对这个产品有负责任。 资深财经记者吴女士分析说，长虹集团出品智能电视是集团战略的转型，借助明星的人气吸引年轻人群也是战略的一部分。吴女士认为，老牌国企战略转型不是找一个明星来当产品经理这么简单，还需要一系列的产业布局和资源倾斜。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互联网加战略还是要你要聚集一帮最优秀的 IT 的人才，最优秀的产品经理，还有就是你的资源要极大的倾斜到互联网上，才能够做到这一切，而不是只是简单请一个在网上非常有明星效应的人。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生民认为，明星在和产品建立联系时要有责任心，这才是广告法严格规定的要义所在。 做代言你可以，或者你做经理也可以，等于你替产品做广告宣传，应该说这是允许的，对吧？但是有一点，作为公众人物，你的言论一旦公布重，你得要负责的。 上班族申先生打进新闻热线反映，前几天他和往常一样开车走朝阳北路，路过朝阳大悦城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交通隐患。 就是我这两天晚上开车路过那个朝阳北路大悦城那个时候吧，就刚过朝阳北路跟青年路那路口，我经常看有人横穿过马路，就感觉那边那中央那护栏最近也不知道谁弄了一个豁口出来，人就从那儿穿过来了。我觉得晚上特别就是那个视线不好的时候从那儿走特危险。 朝阳大悦城附近的青年路口一直都是一大堵点，周边的居民也曾多次打进新闻热线反映这里的交通问题。由于车流量和人流量大，再加上周围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这里经常会从下午五点一直堵到晚上十点多。申先生说， 朝北大悦城那个就那十字路口特别特别乱，就是那些交通基础设施啊、比如什么监视器什么的，这样就好多人就是来回就乱走，包括那个红灯它那个规划也不是特别好。 热线编辑晚上在现场观察到，道路中间的护栏有一个豁口，不到五分钟就有三波行人从此横穿马路，而距离这里100米就有正规的人行横道。很多司机为了避让突然出现在路中央的行人，都会紧急刹车，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热线编辑随后拨打了朝阳区路政部门的电话，工作人员说， 是这条路是市管道路，在跟市里反映。 朝阳北路是市属道路，道路中央的护栏是由市交管局管理。热线编辑致电市交管局交通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记录下了地址，并表示会派人去查看。昨天晚上，热线编辑再次前往现场，发现相关部门已经用铁丝把豁口给拦住了。这种临时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行人穿越护栏过马路的行为。故意损坏交通设施是一种违法行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图一时的方便，给公共交通和自己的人身安全带来危害。而交管部门也应该尽快完善路口红绿灯以及摄像头，引导人流车流，缓解路口的拥堵。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6.4，道路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首城免五十，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